特首指正筹备回港易扩至广东以外，并研究推出来港易计划，让内地人来港。 本港增十宗确诊，两宗属本地感染，一宗源头不明。 立法会下周三加开大会，首读完善选举制度草案。 拜登颁布行政命令，加强管制枪械。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我哋已经系筹备紧咧，将呢个回港易咧扩展到广东以外啊。咁啊，同时间咧，亦都可能部分内地嘅人，如果佢攞到配额，亦都系可以来港易啦吓。即系因为同一个地方都系低风险，咁冇乜理由系会有唔同嘅对待啦吓。 啱啱听过咧，就系特首林郑月娥咧，寻日喺立法会出席啊答问会嘅时候咧嘅说法，就话咧正系筹备紧咧，将回港易咧系扩展到去广东以外啦。咁啊，到时只要有阴性嘅病毒检测结果，就可以豁免咧系翻香港一个14日嘅检疫啦。咁亦都话会用一个嘅类似嘅做法研究，系推叫来港易嘅计划，嗰度系俾内地人嚟香港嘅。早晨啊，各位啊，而家系千禧年代，今日有萧乐文喺度噶，同大家先讲下个靶场消息。今日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大岭靶场、粉岭、新围都会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剛才講到一個叫做回港易的計劃，現在其實已經是在做，不過就主要在廣東省的範圍，就一些人士香港人，如果在過去一段時間是都是在廣東省的範圍的話，可以用一個網上預約的方式，之後在香港政府認可的一些機構那裡是進行核酸檢測的時候，之後就可以有一個嘅三日之內咧，有一個嘅陰性結果證明咧，就可以係豁免翻到香港咧一個嘅檢疫嘅。成個計劃點睇咧？如果係去到擴展到廣東省以外嘅地方，又推埋呢個來港易，一啲嘅部分嘅內地人都可以喺有檢測啊啲條件之下嚟香港，你又點睇咧？另一邊上有啲意見都話，可能都要理埋個風險嘅問題。咁仲有一啲嘅討論就話，如果係有來港易計劃嘅話，係咪都算係有望即係嚟緊兩地通關？先行了第一步，之後疫情好翻啲啊，香港嗰方面，咁下一步咧，香港去內地嗰個嘅檢疫都係咪可以即係刪除埋咧？有啲咁嘅討論嘅，歡迎打你18723111872311。電話旁邊咧，請位嘉賓同我哋一齊傾，有實政原創立法會議員田北辰，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田北辰，點睇特首尋日講話回港易計劃即係而家籌備緊擴展到去廣東以外啦，咁仲有一個叫來港易嘅計劃咧，就俾內地人嘅咁啊研究緊嘅呢個點睇呢個？ 特首昨天來的開場白就說，他原本呢就是遲不知一兩個月才來，他提早要求來，就想解釋多些關於選舉那個完善選舉條例那些事。那我呢就趁著這個機會呢，就說我相信今天都很多其他人都會問的啦，我反而想問一個呢，全香港現在最關注的呢就是這個所謂通關的問題啦。那現在呢就不嬲有一個很吊詭的情況的，你一個香港人在深圳呢，竟然就可以回到嚟唔使檢疫，你申請啊、成啊咁。但係你其他地方呢，你又要，咁從來都冇解釋過，亦都係方天下之大謬。我都俾唔少香港人咧追到我氣咳，都冇一個原本嘅答案。咁而家呢，第一步可能就係港人翻嚟喺全國都應該等同深圳啦，冇乜分別㗎，係咪？即係任何專家都唔會覺得會有分別啦。好，咁下一步係咪連內地人都可以放寬入嚟咧？咁即係雙向咧。咁或者我哋入去又係咪可以核酸檢測咗又唔使隔離咧？咁咪即係叫做名正言順通關啦。咁早排香港嘅疫情反彈，咁當然就形勢對我哋唔大好，而家都降低咗啦。咁事實上咧，嗰個接種率咧，我係非常之失望啦。咁特首亦都话，全世界系得我哋咧，大把疫苗俾人打，啲中心啊开晒，随时 book 都 book 咗位，但系冇人去嘅。咁你系咪都要话俾人听，打咗疫苗啊，都会有其他方面嘅一啲嘅诱因咧？咁唔系话即系话一定啲人要打， 咁但係而家至少都有兩隻俾人揀啦。 嗯。 咁同埋最緊要就話，如果係唔係打科興嘅，咁入內地係咪都係等同即係科興呢？即係我琴日其實個問題就要求佢同全世界嘅低風險國家，咁當然啦，除咗中國內地，仲有中國台灣啦，跟住就澳門啦，咁仲有可能澳洲啊、新加坡啊、紐西蘭啦，都開始去傾。如果大家都覺得放心嘅，不如我哋一齊都去考慮一個叫做檢測一個叫做檢疫咗嘅人啦，唔係一個叫。接種咗疫苗嘅人，無論佢係香港人呢定係外國人，都可以喺呢幾個地方或者國家呢係做咗驗測之後呢就可以出入，唔使檢疫嘅。因為我哋遲早都要行呢一步，咁我當然係贊成呢一開始就從呢個低風險國家開始做起啦。咁慢慢發覺我哋啲人去又冇乜事，佢啲人嚟又冇乜事，我哋啲人去完佢嗰度返嚟又冇乜事嘅，因為打曬疫苗啦，係咪？咁先至叫做發揮到呢個疫苗嘅一個效果啦。咁問題就係呢個就係遲一步嘅，我唔係話鼓吹今日要做，但係今日一定要必須即刻做呢，就係你要開放港人喺內地其他地方回香港等同深圳嘛，這個由頭到尾都不合理的， 怎麼逐步開還是 尤其是如果他接種了疫苗，現在深圳的港人回來呢其實是跟接種疫苗無關的，我現在說如果有人接種了疫苗了，那你全個中國內地回來都是不用檢疫，呢、這個係加一重保險啊嘛，係、咪？ 但而家譬如講緊來港二計劃就冇話要求要接種我先啦，都係做一個檢測啦。 係不？咁我而家只不過話，如果接種咗，咁啊最好就係邊度喺內地嚟都得。咁如果係咁嘅話，咁只疫苗唔係嗰個毒菌啊，唔會識辨，即係每一個人嘅公民身份噶嘛。咁唔理你係內地公民定係香港的永久性居民，為什麼不是可以都兩地可以不用檢疫可以出入呢？如果是接種了疫苗的話， 但現在那個前設就是沒有說要接種了，現在好了，現在都說沒有接種了的前設之下繼續將這個回港二計劃擴展到去廣東省以外地區，你自己怎麼看呢？這個是不是都可以是逐步放，還是你覺得可以一次過放，那個風險都不會太大問題呢？ 我覺得呢就一次過港人返嚟香港，如果今日喺深圳返嚟可以唔使檢疫又唔使接種疫苗呢，就即係理據上應該係開放俾全個內地其他省份嘅港人返嚟 一次過。有冇一啲地方嘅啲條件都要睇咧？因為而家零零星星見到內地譬如近呢一個禮拜咧，都有啲地方係有啲確診嘅，有啲係輸入個案啦。譬如雲南方面都有啲本地個案嘅，使唔使都因應翻當地個疫情而有啲唔同嘅處理咧？ 因為持續深圳都係即係差唔多清零啦個案啦，咁其他嘅省份都有好多係咁，咁有啲零星，有啲事，咁所以。對我嚟講咧，如果你逐個逐個省份呢、這個今日得，聽日唔得，跟住後日就輪到嗰個唔得，咁你不如索性就用接種疫苗作為一個加重嘅保障啦。因為就算佢零星個案都係低風險啊嘛。係咪？大家搞清楚先，清零同埋零星個案都係屬於低風險地區啦。高風險嗰啲就即係嚇死人啦，每日嗰啲數字。系咯，咁所以我会觉得接种疫苗系其实加咗一重保险。如果有将呢样嘢引进嘅话咧，无论你内地边个地方有啲零星个案又好，乜都好，都系啲专家都会同意系属于低风险嘅。即系除非佢某个区好似早排河北咁爆到七彩啦，就搞到封城啦。除非是那些那就行回以前不是那些地方的人，如果過去多少天在去過那裡的就 即係唔俾入咯。 嗯，但呢個都涉及，譬如而家講緊來港二計劃，係講緊香港人喺內地唔同地方啦。回港回港二計劃就係香港人喺唔同地方啦。來港二就係講緊係即係協助俾一啲嘅內地人士嚟香港。 來港係兩樣嘢，係啦。 係啦，咁所以你話講 要面對經濟，你經濟而家咁搞落去咩事啫？ 嗯， 係咪一路就膠著住？政府就唔會再有任何嘅舒緩措施啦。社會而家喺度吊鹽水，喺度死捱啫。咁已經有咗疫苗啦。疫苗香港呢而家係供應方面係普及化啦、 嗯、 不過接種率呢就偏低，咁大家都要攞出嚟實事求是去傾㗎嘛，咁、 嗯、 如果內地係有人接種咗嘅，咁距離香港同港人喺內地接種咗返嚟有咩分別呢？咁、 嗯、 再進一步啦，香港人入去內地又係接種咗嘅，咁又有咩分別呢？咁、 嗯 啊、但我而家爭取嘅就係、是、如果香港人去內地是不是不要理他打哪隻疫苗都是一視同仁呢？這個都很重要的、哦、 嗯嗯但因為你這個就再下一步講緊接種那件事，現在都是仍然是講緊話是即是用一個檢測的方式就可以進行這個、回港二的計劃的，之前有些的討論 我是接種了疫苗再加檢測， 我知道但現在他回港二的計劃是說只是說做一個檢測嘛，我就想知道即你自己怎麼看，因為現在的地方呢就算是擴大了去、廣東省其他地方的話都可能涉及一些指定的機構要去做的一些的檢測的，這個會不會都有一些認證、啊、的問題呢？或者你全國很多不同 地方，所以我不是說加一重保險、嗯、是接種了疫苗又會好一點咯， 嗯，但呢個會唔會仲難咧？要再全部人都要做咗接種咗疫苗先？ 唔係啊，唔係你邊個想嚟香港嚟接種啦？ 嗯，但香港人本身喺香港噶嘛，香港人本身喺內地接種 通關嘅條件， 嗯、 以前咧就是、又要豁免某啲人士， 嗯、 又睇你點，又睇你點，複雜到雲，漏洞啊多多。 嗯， 你而家有咗疫苗啦，而家最緊要就係兩地咧係承認嗰兩隻最大。最普遍的疫苗都可以接受、嗯、这个是真的很重要的、 嗯、 如果香港人入内地他只是接受一只不接受另外一只呢又引起很大的回响，是不是、 嗯、 最好就是两只接种都可以、即是不用检疫但是要验测在内地和香港之后出入呢、 嗯、 这个是我认为应该尽快做得到的、 嗯、但是譬如一直在内地留那些香港人要接种咗疫苗先至翻到香港豁免，呢、這、一個佢哋喺內地接種嗰個機會難唔難咧？ 呢、這個我唔知啦，佢哋要商討啦。 嗯， 據我所知咧，內地接種疫苗亦都唔係話即系而家即系要等好耐。 嗯， 咁佢而家都仲有個渠道，咁咪落深圳咯。深圳嗰條路線啊，都仲喺度噶嘛。 嗯， 係咯。 好啊，同阿田北辰傾到呢度，多謝你。田北辰就係實政原卓嘅立法會議員。另外咧，都想請一位嘉賓咧，同我哋一齊傾下。有工聯會副秘書長曾仕文，早晨。 早晨，主持。 早晨，曾仕文，你係咪都譬如你哋工聯會嗰度咧，都接觸開一啲呢段時間都會喺內地同香港往返嘅一啲人士，或者佢哋又通常係咪都會用呢個嘅回港二嘅計劃去做咧？ 是啊，確實因為疫情影響啦，咁兩地個隔離嘅情況咧，就我哋特區政府喺11月24號實施咗回港二啦，咁、 嗯、 所以嗰段時間咧，我哋喺廣東省嘅幾個中心咧，都收到好多喺內地嘅港人咧去查詢呢個計劃，咁、 嗯、 啊，亦都我哋幫咗好多長者， 嗯、 因為呢個計劃咧係需要網上登記啊、轉碼各方面咁樣，咁、 嗯、 啊喺啱啱通關嗰兩日咧，其實我哋都有派員去到深圳灣啦，同埋廣珠澳大橋嗰邊咧，協助我哋呢啲港人回港嘅，咁、 嗯、 所以呢個計劃咧係受到廣東省啲港人嘅歡迎嘅。 嗯，但你哋接觸開係咪主要都係廣東省？因為而家就講話回港二呢個計劃咧，係咪擴展到廣東以外嘅地方咧？咁住喺內地其他香港人，你哋有冇接觸開？佢哋呢段時間如果翻嚟香港嗰度，會唔會嗰個處理上面係點樣？ 我哋工聯會咧，其實喺福建嘅廈門咧，都設有我哋嘅諮詢服務中心嘅。咁、 嗯、 確實，除咗廣東省以外，我哋都覺得比較多聚居嘅港人咧，都喺福建呢方面。咁、 嗯、 啊，好似我哋舊年承辦呢個寄約行動咁樣啦，我哋30,000人次嘅服務咗嘅對象，咁其中都有唔少咧，都係聚居喺福建嘅港人。咁、 嗯、 所以咧，而家琴日啱啱聽到話，特首考慮擴大回港二喺福。 廣東省以外的地區，咁我哋福建中心咧就收到好多港人嘅來電去查詢啊，究竟點樣去辦理翻嚟咧咁樣。 而家佢哋之前係點樣嘅咧？嗰、那個困難係邊度咧？譬如喺福建嘅住喺福建嘅呢啲香港人要翻嚟香港，係咪都要可能翻嚟香港自己做一個嘅長時間嘅檢疫，定係佢哋喺廣東省自己留一陣先，跟住再經回港而翻嚟咁啊得唔得？係點樣嘅通常係？ 因為而家嘅回港二咧，佢規定咗你要喺廣東省三日之內，你要喺廣東省冇離開過廣東省嘅。咁所以咧，如果係其他省份要咧，一定要經廣東省，同埋係要喺深圳灣口岸翻嚟。 嗯，所以佢哋之前都係咁樣嘅。 是啊，所以其实都对在其他省份的港人是造成很大的困扰的。所以说现在这个能够开放在广东省以外，我相信在福建啊，或者是比较多港人去工作的北京啊、上海呢，我想对于他们来讲是更加方便。 如果真的开了回港二计划去到其他广东以外的地方，因为现在都是配额的，那暂时就说每日3000个，那现在那个情况都未用完的，但是如果日后开到其他地方，你自己觉得个配额上面会不会都可能不够啊？定是你自己觉得应该都是逐步逐步一些个别的省市去开了先，而不是整全国都开了呢？ 我哋覺得本身開放呢個咧，正如講嘅就好睇下當地嗰個有關個疫情嘅情況。咁啊，所以事實相對於內地嚟講，咁肯定內地嚟講係一個比較風險低風險嘅地區嚟嘅。咁當然啦，我哋近日睇到可能內地有啲省市都會有一啲嘅情況，不過整體嚟講咧，都係內地嚟講都係一個比較低風險嘅地區。 但是你都觉得即听落你咁讲都是睇返一个当地嗰个疫情，即都系逐步逐步放，唔系一次过放晒，系嘛？你自己赞成？ 我就反而觉得即系低风险地区嘅话呢，而确实一个而家集中嘅都系对我哋嘅内地港人咁样，系啦。 所以都可以全部放晒。 我覺得係應該係可以開放到， okay. 反而你嗰啲政策比較混亂嘅話咧，或者嗰、那個收嘅信息咧，其實都可能對佢哋造成困擾。 另外咧，因為而家譬如喺廣東省咧，都講到話有一個三日嘅有效嘅陰性檢測，咁先至可以翻嚟香港，唔使做一個檢疫隔離咁樣啦。但係就要喺啲指定嘅檢測中心度檢測噶嘛。如果真係擴展到其他省市嘅時候咧，這個困唔困難嘅？有一啲嘅指定嘅檢測中心會唔會？可能有啲省市冇咁，咁又要跨去其他省去做，咁會唔會有呢啲咁嘅情況噶？ 喺而家嘅回港二計劃入邊，廣東省咧就有51间嘅認證機構咧就認證嘅。咁如果係擴闊到嘅話咧，咁我哋相信我哋提出咧，其實政府應該考慮咧，當地嘅三甲醫院其實發出嘅一啲陰性證明咧，就應該係受到認證，咁樣應該係更加方便到內地嘅港人咧去取得相關嘅證明啦。 呢啲配套夠唔夠㗎？即係呢啲你頭先話三甲醫院做呢啲。 如果是基本的大城市那些呢都是有的足够的这方面的情况是吧、因为你说擴闊到回港二开放到其他，那即是说在其他省市的呢是可以乘飞机下各方面的，那如果他们要去到机场各方面的呢，三甲医院基本在内地的一些比较兴旺的城市呢都是存在可以取得证明咯。 但整体譬如而家你见到内地其他譬如广东以外的地方啦，住在内地的香港人的情况是怎样？这段时间他们没得回来香港，会不会都影响到他们的生活咁样都？ 當然啦，好似我哋喺廣東開放咗之後，我哋福建省我哋有好多嘅居民都話俾佢聽，近期我哋收到一啲真係好難得攞到公屋嚇、各方面嘅，其實都冇得翻嚟辦理啦。另外咧就係生老病死，我諗最遺憾嘅就係屋企人有病甚至係白事問喪咧，都唔能夠翻嚟香港去處理咧，咁呢方面都係比較受困擾嘅。 見到頭先，譬如同阿田北辰議員傾咧，佢就話即係長遠覺得可以喺檢測之外啦，都打埋疫苗咁樣，咁就可以即係更加雙重保障啦。咁同時亦都可以令到快啲可以兩地都可以即係喺香港同埋內地都可以通翻關啦。你點睇啊？你覺得嗰、那個如果要做埋呢一步啦，要接種埋疫苗啦，喺內地嘅香港人嚟講又難唔難咧？

本港增十宗确诊，两宗属本地感染，一宗源头不明。 立法会下周三加开大会，首读完善选举制度草案。 拜登颁布行政命令，加强管制枪械。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近日在报章都看到这个题目，有一些讨论，就是关于北区沙岭的殡葬城的选址这个措施。昨天是特首林郑月娥在立法会的答问会，那里有议员都问到有关于这个措施，这个设施。现在看到就是北区沙岭的这个的殡葬城已经是做了一些的平整工程在坟场那里了。早几年已经是批了一些拨款是做平整，见到昨天有议员也都是讲到觉得沙岭殡葬城的选址位置是有些问题，也都反映了内地发展规划上面在我配合上面是有一个的严重的失误。听听特首林郑月娥的回应先。 我们不是处理的一个全新的项目，陈议员。是一個規劃了很久的項目，你突然間要叫停這個項目呢，是影響很大的，不是純粹一個大灣區的問題，都是本港即700多萬市民一個很民生迫切的問題。 今次這個的討論也是涉及到日後發展一些譬如尤其是邊境土地的時候的一些的問題，另外都涉及到就是講了很多年的骨灰龕位供應不足的問題。請一位嘉賓跟我們一起談，有民建聯新界東立法會議員陳克勤。早晨。 早晨啊，蕭立文。 早晨陳克勤。是啊，頭先都尋日特首的回應就係應該係回應緊你喺立法會問嗰個問題啦，有關於沙嶺嘅起呢、這個喺沙嶺墳場嘅嗰個範圍入邊有一個嘅骨灰龛一啲嘅殯葬設施。你而家其實觀察到咧，喺嗰度有一個比較大型啦，叫殯葬城嘅設施啦，個問題喺邊度咧？ 我想指出咧，呢、這個問題主要就係嗰個規劃上面嘅一個失誤嚟嘅，就絕對唔係咧。大家可能會認為啊，你梗係為咗一啲地區利益啊，為咗選票啊，即係為咗一啲咩避輪效應嚇、啊，你就唔想喺沙嶺嗰度起呢啲殯葬設施，絕對唔係、 嗯嗯， 因為咧。殯葬設施呢其實香港都是有需要的，咁但係係唔係一定要擺喺而家呢個咁重要嘅戰略嘅中心上面呢，我覺得就即係需要去討論。我想先講一點呢，就係喺2015年嘅時候呢，其實和合石呢都是一個殯葬嘅地方啦，咁當時係政府係要求擴建，我本人呢都是支持了，咁所以絕對唔係因為話怕地區嘅問題咧而去反對呢啲殯葬設施，因為呢個香港係有需要去做。 嗯、 只不過話咧，係唔係應該擺一個咁大嘅殯葬城喺一個即係大灣區發展嘅一個中心點咧？咁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問題。而我昨天亦都指出咗咧，其實政府咧喺和合石隔離。好近嘅一個地方咧，佢就正正要建一樣嘢，乜嘢咧？係建一個公共嘅房屋。咁你會睇到咧，喂，無端端喺一個現有嘅即係殯葬設施隔離，你就起公屋。咁即係將生人同埋即係先人擺埋一齊。咁你入去住，你都未必一定高興啦，係咪？呢個第一樣嘢喺規劃上面有問題。第二，喺一個咁好嘅一個即係北區嘅地方，你可以發展一啲新嘅經濟，譬如話而家政府都諗住喺河套嗰度係做一啲創科啦。咁兩地之間嗰、那個經濟上面，我哋可以做一啲物流嘅嘢啦。咁點解一定要擺喺嗰度做一個咁樣嘅殯儀設施咧？咁所以呢個咧就突顯咗喺規劃上面嘅一個荒謬喺呢度。所以我哋覺得咧。佢要重新再去揀過一個地方。 嗯，但大家都會覺得，譬如沙嶺喺北區而家呢個位置都算係即係香港嚟講係一個邊境嘅位置啦。阿陳克勤頭先講到話係一個嘅戰略中心，可唔可以講解下你個睇法？點樣中心法 咧？以往我哋香港嘅發展咧，可能集中喺九龍啊，或者金鐘啊、中環呢啲咁樣嘅地方。但係如果我哋睇翻成個國家話，我哋有一個大灣區嘅發展，其實咧。區咧正正就係一個新嘅中心嚟嘅，但係以往我哋咧就認為呢個係一個邊境啦，所以將我哋嘅咩廚餘廠啊、焚化爐啊，或者係一個即係骨灰龛都擺曬嗰度。咁其實而家咧應該喺規劃上面咧將個思維係調整啦，因為以後咧呢個先至係一個大灣區嘅新嘅一個中心點，不論佢去金鐘、中環 或者是他去內地什麼東莞啊，或者去惠州啊、廣州啊，都是一個新的中心點、 嗯、 所以這個新的位置，一塊新的土地，是不是再應該放一些舊的東西在這裡呢？還是說、啊、為了我們的經濟，我們應該放一些創科的東西在這裡，放一些物流的東西在這裡，創造一些新的就業呢、 嗯、 是嗎、 嗯、你覺得要調整的幅度是怎樣呢？直情整個選址是不要選在這裡，還是規模上減少就夠了？ 我想本身呢，沙嶺已經是有一些即殯葬的設施在這裡了，那、嗯、它、是可以適當地將個數量調整啦，或者是將一些殯葬的設施呢是移去其他一些新的地方去做，而現在開了做平整的一些土地呢，可以做回我剛才所說的、一些物流的產業啊、創科的產業啊，甚至乎我剛才提到喂，你在和合石那裡起公屋，是不是這些屋邨是可以擺回去其他的地方呢？是不是擺在沙嶺附近呢？跟它本身的殯葬設施是即有一個距離的地方、 嗯、 那都是凸顯回那個規劃策略上面的一個即合適和相呼應。 嗯，但這個都涉及譬如一些殯葬措施擺的地方不是那麼容易找、嗯、剛才 你所說提了幾點、嗯、即是一來就本身香港土地的問題、嗯、如果不是真的就不會說即區區都要找殯葬設施啦。第二就是先說一些陰宅陽宅那些不要放在一起，這些都 是大家都有些忌諱的，要找一些地方再搬過，或者將現在本身在沙嶺計劃去起那些的殯葬設施搬去第二度，是不是這麼容易呢？或者你自己有沒有什麼看法呢？這個位置是不是有些選址可以想 呢？是一個時間上面的問題，我自己認為呢、嗯、即政府不願意再調整個計劃呢，正如特首昨天都講啊，我們是規劃了十年咁樣，咁、嗯、當時他去做規劃的時候可能就未有一個大灣區發展，咁、 嗯、 但是今天你平整了個地方，你真的要去起的時候呢，你就已經有一個大灣區的發展在度啦嘛，同埋、 嗯、 有一個邊境的戰略的意義在度，係咪再擺嗰度呢？咁我剛才所講的，可唔可以將呢啲咁樣嘅殯葬設施呢係打返散佢在現有的一些的有殯葬設施的地方呢，可以適量地擴建，或者是在很多人都說、啊、在某一些島嶼上面沒有人住的，是不是可以做一些這樣的事呢、 嗯 都可以想的，其實方法就很多，看看你願不願意去做，或者是用一些時間去做。 嗯，剛才都提到啦，特首都講到話規劃咗十年啦，而家佢都話係暫時個講法都係話無意去重新檢視，都係話希望可以完善個設計啊，減低對啲周邊居民嘅影響啦。其實呢個係咪都係算係一個有力嘅理由？因為諮詢嚟講，亦都諮詢咗一段時間，講大灣區呢、這個發展亦都唔係一時三刻啦，都講咗好一段時間啦。即係點解呢個時候先至話提出話要縮減個規模啊，或者有啲調整咧？ 絕對是錯的，我不是今天才去提出說即是要將個規模是即是縮減或者調整那個方案，我已經講了很多年了，只不過即是大家可能都不是太重視，到今天真的去上馬呢、 嗯、 大家才將這件事呢就放在一個最高的優次上面去討論。其實這個問題不論是我啦，或者是地區的鄉事委員會呢，他們都談了很久的，大家都很關注，不是今天才提出來，只不過就是那個時間上面大家可能今日啊放了個焦點在那裡，是這樣的而已。 嗯 嗯、你可能會問啦，啊現在可能突然間沒有了這些真是調整的話，沒有了這些殯葬設施，那骨灰龕供應會不會有問題啊？這個我都想答話俾大家聽。其實而家咧，我哋喺屯門爭取嗰度咧，已經有一個新嘅骨灰龕設施咧，已經係25,000個，係陸續地落成。所以即使我哋而家沙嶺呢個項目係暫時停咗，或者將個規模縮細咧，都唔會影響咧嗰、那個骨灰公營骨灰龕嘅供應嘅。因為咧喺爭取嗰度已經有25,000個，而我哋香港平均每年死亡嘅人口大約係50,000到，咁、 嗯、 所以嗰度係有一個足夠嘅時間嘅供應，呢個第一點。 嗯、 第二點咧就是、我要批評咧，即、就、係、是、政府個私營骨灰龕個發牌制度咧係非常之緩慢。嗱、 嗯， 嗰條法案咧係我做主席嘅、 嗯， 我哋咧嗰條法案到而家差唔多5-6年啦。批咗幾多個私營骨灰龕牌出嚟呢？只不過係批咗5個或者係6個，數量係非常之少。咁所以呢個一個客觀環境就係話，為令到公營骨灰龕位嘅需求呢好大。另外呢亦都係間接地呢係推高咗私營骨灰龕嗰個價錢。咁所以我覺得政府喺呢方面呢其實都要努力啲去做，令到公營同私營呢都係有 一定的供應才行。 嗯其實呢講緊沙嶺而家呢個殯葬設施的位置呢，我見有啲團體都話本身是沙嶺墳場啦，咁本身都是做開一啲嘅殯儀設施嘅，喺個同一個範圍之內嘅，即本身都是做緊嘅。而家即係話見到嚟緊可能會再多一啲嘅殯葬城嘅一啲嘅設施落成。其實都同一個範圍，即係嗰個影響係咪真係咁大咧？定係你覺得本身沙嶺墳場呢個位置都應該要搬走埋？ 其實嗱，佢沙嶺墳場已經係有一段歷史喺度嘅，亦都有個沙嶺公墓喺度。咁原有嘅你話啊擺埋一齊，咁冇乜太大問題啊，冇錯。但係你要睇嗰個數量啊嘛，你而家擺落去嘅係一個叫做200,000個龛位，十個火葬設施，跟住加埋30個嘅殯儀館喺裡面，咁所以個規模是非常之大的，就不是说啊只是在旁边摆两三个摆两三个咁样，不是咁样咯。所以你说一个咁大的地方是不是应该拿来摆这些咁样的殡葬设施，定是说它有更好的用途，对我们整体香港的经济和就业发展有一个更好的帮助呢？咁这个大家就去想下 咯。但陈一勤可能熟啲，这个都想问一问。头先你讲话有可能有30个这些殡仪的堂啊嗰啲， 系啊，冇错， 嗰啲。不是本身都是在个即是沙嶺呢个嘅坟场嘅范围。 沙嶺佢嗰度系嗱，而家只系有一啲坟场同埋有一啲嘅墓碑啊咁样啦。咁但系就冇火葬设施，冇殡仪馆嘅。咁所以而家基本上好简单一个山头咁样样嘅啫。咁所以你话要另外再去做平整，另外再去擺20多萬個，同埋我頭先講嗰啲設施咧，其實係一個好大規模嘅嘢，就唔係話啊好簡單。既然嗰度有細細個嘅地方，你咪擺喺嗰度咯，咁唔係咁樣。 咁即係如果日後繼續有呢個沙嶺墳場，繼續有一啲殯葬嘅設施係落成嘅時候，你覺得對於區內成個嗰個發展嘅影響係啲咩咧？ 我諗嗱，而家我哋要再將個睇法咧，就唔係淨係集中喺沙嶺啦。如果你話啊，成個邊境發展咧，基本上係一個好好嘅地方嚟嘅。而大家會睇到咧，政府亦都做緊一個新界北嘅發展規劃喺嗰度。第時咧係要住唔少嘅市民喺嗰度嘅。而家咧新界東北發展咧已經就嚟有一批新嘅居民住入去啦。新界東北發展係有200,000人住入去嘅。而新界北咧係一個未規劃嘅土地。第時咧，可能都會住几十万人喺裏面，咁所以你再加埋依個咁嘅殯葬設施，同埋我哋未來發展嗰個人口啊，或者係可能有啲工業啊、就業嘅發展，係唔係一個相配合咧？依、這個就大家要去考慮。當我哋批評話啊，其實嗰度都冇人住啊，荒山野嶺啊，其實唔係嘅。喺未來香港重點嘅發展就係喺依個位置。 咁所以而家就做緊一啲平整工程啦，而沙嶺嘅第一期有50,000+个龛位，第二期就140,000+个龛位，就暫時第二期就未有一啲動工時間表啦。你哋如果去到立法會去撥款啦，嚟緊第一、第二期，係咪你哋都民建聯應該都唔會支持啦？ 其實咧，我哋就覺得佢嗰個建議係非常之差嘅，咁所以我哋喺上一年啦，即係立法會未延任之前咧，佢攞上嚟財委會咧，我哋都係唔同意嘅。如果政府佢係即係照板煮碗一成不變咁攞上嚟咧，我哋對呢個項目我哋好大嘅保留，我哋希望佢重新再檢視。 Okay. 聽我哋意見去揾其他嘅地方，或者係將個規模調整。 OK， 好啊，同阿陳克勤傾到呢度。陳克勤咧就係民建聯新界東嘅立法會議員嚟嘅。再請多位嘉賓，我就住而家喺沙嶺呢個殯葬城設施嘅一啲嘅睇法。有各界關注骨灰龛法案大聯盟召集人謝世傑，早晨。 早晨，張立文。 早晨，謝世傑，點睇而家有個討論就係話沙嶺呢個嘅殯葬設施係覺得位於大灣區一啲嘅戰略中心啦，好似頭先阿陳克勤咁講啦，覺得應該喺個規模上要縮減，或者甚至係成個地方要轉去其第二度嘅咁，點睇呢個？ 我就覺得陳議員呢個嘅説法有啲匪夷所思，甚至乎荒謬啦。因為成個嘅計劃本身咧喺2012、2014、2018年咧，其實係即係都係區議會同立法會都充分諮詢過嘅。咁當其實大家都明白咧，即係香港即係長久以嚟因為嗰個規劃失誤咧，令到即係公營龛位供不應求咧，就好多先人個骨灰即係無即係所謂有些無葬身之地或者無安息嘅地方啦。咁係大家市民都開始接受咧係。曾蔭權年代就講緊18區區區有龛場呢個咁嘅 考慮啦。咁所以每個區自己都係提出咗一啲即係堪費嘅地方，經過長時間嘅諮詢咧，其實各個區都有一定嘅承擔。咁而呢個爭嘴呢個位置本身咧，係可以講咧，係喺中長期嘅一個堪米供應咧，係已經係一個好長時間一個嘅即係計劃。嚇，當佢哋個計劃係講緊即係接近200,000個嘅即係堪米咧，係、那個、 你講沙嶺係嘛？ 沙嶺嗰度冇錯啦。剛才啊陳一勤議員就即係似乎想即係講屯門爭嘴已經有足夠應付。咁呢個咧就我諗佢自己就有少少即係想將個視線係轉移啦。事實上爭嘴咧就唔係200,000個坑位，係得16,000個嘅啫。咁、而我哋香港過去即係頭先我都有提到啦，每年大概50,000人往生，有90%係使用呢個嘅火葬。咁即係話每年大概40,000多嘅一個嘅需求，加埋即係將來嗰個嘅人口老化嘅話咧，其實嗰個往生嘅人數係會上升嘅。咁所以話公營坑位個需求係增加啦。咁喺呢個咁嘅情況底下咧，其實就算而家嗰個嘅即係160,000個坑位，其實4年就已經用曬啦。咁、更何況我哋係已經係要追落後咧。咁、所以其實沙嶺嗰個嘅規劃咧，本身就係有一個比較中長期嘅安排，亦都經過長時間嘅諮詢咧，其實係已經係地區有支持啦，喺立法會亦都喺2017年嗰時通過咗撥款，係2017年嘅時候亦都係。即係政府亦都撥咗18億咧，做啲平整嘅地盤，亦都已經進行當中。咁而家佢突然之間好似如夢初醒，大灣區發展不是今天的事嘛，係嘛？即係講緊好多年已經係講緊珠三角嘅合作啊，而家先改個名叫大灣區啫。咁所以佢一切即係呢一啲説話，好似即係將即係以前自己支持過嘅嘢，而家就反對。咁佢。提過話，即係和合石嗰、那個嘅何家圍起公屋，佢覺得有啲荒謬。我想話俾大家知咧，何家圍隔離嗰個地方，即係其實隔離就係有一個嘅私人住宅嚟嘅。咁所以後屘我有啲咩問題咧，我都唔好知道佢突然間提出咁多好似好多可能性咁啊。我想提多一點，希望即係市民留意咧。其實而家即係沙嶺墳場嗰個位置本身就係一個墳場啦，所以其實大家將來嗰個經濟嘅發展其實已經存在個規劃係在先嘅話咧，其他嘅規劃就會係參考佢嗰個狀態咧，要點樣去調節啦。第二咧就係佢嗰個係一個叫做有其他嘅殯葬設施喺裏邊，亦都正正係好多喺紅磡嘅居民咧，都好希望市區裏邊一啲嘅殯葬嘅設施咧。是可以遷移到一啲比較合時宜嘅地方咧，就騰空翻市區嗰啲用地咧，係作翻恰當嘅用途嘅。咁呢度咧，其實係一個好多即係規劃上面嘅考慮，唔係話即係突然之間而家就突然間支持咗之後，去到一半而家就話要揾地方再搬，去邊個搬咧？我想問陳一勤議員。 頭先陳一勤提咗少少嘅，即係話就算沙嶺範圍入面起而家呢啲殯葬設施咧，但係成個規模上係多咗嘅，譬如殯儀館嘅數量係多咗啦。可唔可以就話即係打散去咧？即係而家啲設施打散去其他嘅地方，原本有骨灰龛場嘅地方再加多少少，實際上係咪做到咧？呢樣嘢又 這個我都係可以考慮嚇，即係。即係嗰個設施是否係可以即係其他地區去分擔嚇、我覺得呢個考慮，但係就唔係話將整個嘅計劃係推倒重來啦嚇。咁係啦，其實呢、這個即係香港人要想即係等呢啲嘅坑位，其實係已經係等到頸都長曬㗎啦。 而家係排幾耐，或者冇咗沙嶺呢200,000嘅坑位，對於成個等候上公營坑位嗰、那個。嗰條龍係爭幾耐咧？個影響幾大？ 而家就係政府都一路啦，都係唔係一種輪候嘅制度啦，佢都係用一種抽籤嘅方式。咁當然即係話而家喺大家會講話爭取，咁其實佢即係而家每年就推，原本每年推20,000個位啊，咁啊預算係8年裏邊就用曬。咁但係舊年推出嗰個嘅坑位咧，其實嗰個嘅即係需求，即係話申請嘅人唔係好多。咁變成而家每個月都有得提出申請嘅，咁呢個主要都係因為增咗個交通嗰個問題啦。咁所以其實正如我頭先講啦，即係每年有40,000多嘅需求咧喺個坑位嗰度。咁我當喺即係三分之二啊，即係有三成三萬到嘅 人士係準備係有呢、這個即係公營龕位嘅需求啦。咁、啊、咁十年就300,000个啦，咁、okay, 就、就有數得計啦。 嗯，如果而家即係我見到有啲議員啊，比如陳克勤議員等等啦，都覺得話要睇可能睇成個大灣區嗰個嘅格局嘅發展。可能而家沙嶺呢個位置咧，都真係位處於即係近口岸啦，都可能日後會發展一啲成為經濟中心嘅，有需要要縮減嘅真係。咁你自己覺得如果縮減嘅話，又可唔可以接受咧？唔係成個移走啦。 我就諗係其實即係多同少，除非你真係減到即係得嗰幾即係幾千個位，咁可能即係都睇唔到佢啦。咁但係即係頭先講係呢個係一個基本整個嘅一個即係殯儀服務嘅即係個總嘅配套啦。佢裏邊係有啲火葬服務同埋有啲殯儀服務啦。咁而事實上係呢個係本身係大灣，我要強調大灣區嘅計劃唔係而家先出現的。 OK， 係嘛？即係呢個其實大家喺個規劃上面已經應該有準備。而我最後一點就是、其實喺個設計上面係可以做到一個比較同個環境嘅融入，同埋個觀感上面係俾市民覺得舒服去接受。就好似華合石一啲設計裏面係攞到世界嘅設計嘅獎項。 頭先講，譬如講到爭取之類，有冇其他選址可以一樣代替到沙嶺呢個殯葬城咧？一樣有火葬場、殯儀館、骨灰龛一條龍嘅咁樣。 暫時咧，我哋就有提議過政府喺一啲新發展區嗰度咧，係早啲做一啲規劃嘅。咁但係講緊啲規劃，而家即係譬如洪水橋咁，而家都係即係收緊地啫。咁樣講緊即係相當年份之後啦嚇。咁係要應付現時中長期嗰個嘅即係需求咧，係遠遠即係追唔到嘅。咁其實就算沙嶺有都好啦，其實長遠嘅規劃喺啲新發展區都要係有一個計劃嘅。 Okay. 好，唔該曬謝世傑，多謝你。謝世傑咧就係各界關注骨灰龛法案大聯盟嘅召集人嚟嘅。對於沙嶺呢一個嘅討論，你點睇咧？歡迎打嚟1872311。 康富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報章摘要， 歡迎收聽報章及社評摘要，為大家主持節目嘅係黃海怡同劉國華。 先睇明報報導。为防新冠病毒的检疫妨碍出入境，特首林郑月娥昨日宣布正是筹备将回港易扩展至广东省以外，亦都计划推出来港易助内地人来港。不过旅游业界预料来港易的旅客只是免除来港检疫，返内地仍然要隔离，对业界没有帮助。政府抗疫专家顾问、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相信，本港有14日本地源头不明个案清零，才有机会恢复更多两地往来。又说若果日后扩展回港易，应该要选择并没有本地确诊个案的省市。明报报道。 大公报报道，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昨日出席立法会答问会的时候表示，立法会将会在下星期三加开会议，首读和二读有关完善选举制度的条例草案。等到条例草案通过之后，筹备未来一年三场选举的工作就需要马上展开。另外，特首亦都提到会争取今年年底成立临时公务员学院，并且设高层次的咨询委员会，为未来培训公务员制定课程。大公报报道。 信报报道，英国今年一月底开始接受持有 BNO 护照的港人申请赴英签证，并且提供入籍途径。英国政府宣布将会拨出相当于4亿6千万港元，为港人在英国住宿、入学和工作提供协助。BNO 签证计划推出以来，累计有大约27000个 BNO 持有人和他的家人申请。信报报道。 《東方日報》報導，本港昨日新增10宗確診個案，是相隔兩日之後再次重回雙位數，當中有8宗是輸入個案，2宗是本地個案，其中1宗是屬於源頭不明，患者是70歲的女子，住在屯門友愛村愛輝樓第3座，這座大廈日前亦都有1名確診者，但是兩個人不同樓層和座向，當局將2宗個案列為不相關。另外，昨日亦都錄得10宗初步確診個案。 《東方日報》報導。 文匯報的報導，本港昨日發生生死時速狂亂飛車案，警方追截最少15公里開槍制服狂漢。一個男人昨日是揸車載同女友和兩歲大的女在沙田吐露港公路，被警方流動自動車牌識別系統揭發行車證過期6年，亡命飆車逃避追捕，接連衝燈逆線行車，以致橫衝直撞反轉沙田區，撞毀7架車之後被困在車籠。一個交通警長拔槍警告，其後開槍射中司機的肩部。事件當中合共有3個路經的司機受傷。警方強調，為了保障其他道路使用者的生命財產安全，警員開槍合情合法合理。文匯報的報導。 蘋果日報報導，近日3名印用在 Facebook 直播整牙的過程引起熱議，他們以市價1/10的價錢替同鄉整牙。蘋果日報發現，這班黑市牙醫每逢假日開工，藏身在旺角一間賓館的百尺房間，記者直擊發現房裏面聚集20人，衛生惡劣，補牙工具隨處放，多名外佣排排瞓等整牙，共用未經消毒的牙科器具。苹果日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经济日报社评说，特区政府第一次披露将会开放边境，给内地人可以轻易来港，有望引入一点活水提振经济。若果这个来港二大计只是属于单边通关，未必非常吸引回程北上之后仍然需要隔离的商务客和旅客。社评认为，港府可以向中央争取，给已经接种疫苗的内地人士缩短检疫，为两地逐渐恢复正常往来奠基铺路。经济日报社评。 东方日报政论话，特首林郑月娥第一次承认正研究扩大回港二措施，俾广东省以外的人士经这个机制来香港，但要中港或者最低限度粤港澳全面互通，关键在于香港的疫情必须清零。政论话，人哋是真正做到外防输入，内防反弹，香港就是僵持无道，死不断尾。试问内地有乜嘢理由要冒险对香港打开大门？《东方日报》政论。 信報的社評就說，醞釀了差不多10年的沙嶺殯葬城近日成為爭議話題。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克勤昨日狠批政府嚴重失誤，按照陳克勤的說法，預料立法會大多數的議員有保留。特首林鄭月娥回應說，官員當年並沒有水晶球，預視不到之後的發展，表明不會放棄，不過會改善殯葬城的設計。信報社評。 文匯報的社評說，特首林鄭月娥昨日出席立法會行政長官答問會的時候表示，將會加快立法打擊起底和假新聞。社評說，落實愛國者治港並非單靠立法就一蹴而就，更加需要方方面面的配合支撐，包括立法打擊起底、假新聞等問題，有效壓止各種干擾施政、困擾社會的亂象。文匯報社評。 呢一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道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喺康庄道桥面分叉位；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西行都系车多，咁东隧九龙去香港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在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一段车多，龙尾北角政府合处。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亚加路街上海街交界有坏灯，影响到现在亚加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太平道一段挤塞，龙尾就窝打老道。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都是挤塞，青沙公路的支路去西九龙公路近住海丽村非常之繁忙。在新界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康城路挤塞，龙尾百胜阁路。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就慢车，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去大老山公路的支路就挤塞，龙尾在白石角。 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车龙排到去马场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欧洲药管局方面讲到阿斯利康这个疫苗同血栓可能有关系，就说是这一剂疫苗非常罕见的副作用。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 对南非变种病毒保护率又不够高，那个一成，再加血栓的风险，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好好的选择， 直情不要用。 个人建议是这样。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仔仔好似就快到期去打针啦，老爷啲医疗券用晒未呢？ 只要登记医健通同下载医健通手机程式，呢啲资料就一目了然啦。可以睇翻自己同仔女嘅疫苗接种，包括新冠疫苗记录添。长者可以随时睇到医疗券记录，仲有搜寻医生名册、查阅药物记录等功能。医健通手机程式，管理健康新模式，事不宜迟，你哋都即刻下载啦！ 2021年4月9日，特首指正筹备回港易扩至广东以外，并研究推出来港易计划，让内地人来港。 本港增10宗确诊，2宗属本地感染，1宗源头不明。 立法会下周三加开大会，首读完善选举制度草案。 拜登颁布行政命令，加强管制枪械。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系啦，头先倾到有关于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寻日喺立法会嘅答问会咧，就话筹备紧啊，将回港易扩至到去广东省以外嘅地方，咁啊，亦都系会打算咧研究咧一个叫来港易嘅计划，咁啊，俾一啲内地人咧可以喺唔使检疫嘅情况啦，就可以嚟到香港啦，但系都要做一啲嘅检测嘅。咁啊，大家都关心啦，除咗系内地喺内地嘅人士嚟香港之外咧，如果香港去内地嗰方面嘅限制又如何咧？见到特首林郑月娥就话已经亲自同中央讲过，喺乜嘢情况之下咧，可以系同俾香港人啦，唔需要14日嘅检疫啦，翻到内地又话。同親自同廣東省的領導都傾過，探索在什麼情況下可以有序恢復兩地人民是不需要檢疫14日的。咁啊，另外頭先都同大家講到有關於喺北區嘅沙嶺殯葬城啦，咁啊見到民建聯嘅立法會議員陳克勤啦，都講到覺得而家沙嶺嚟緊起呢個殯葬嘅設施啦，咁就係喺三個口岸嘅中心點，咁就覺得咧係一個規劃上嘅嚴重失誤啦，希望可以有一個嘅規模上面嘅調整啊。咁頭先都有訪問過佢噶啦，咁啊見到尋日特首都有即刻回應，咁就話係唔會推翻呢個項目啦，亦都解釋話係。一些歷史原因而用到這塊土地呢是去起一些的殯葬設施，咁就話會改善這個嘅殯葬城的一些嘅設計會改善嘅。繼續歡迎你打嚟1872311 1872311，講下你對啱啱講到一些嘅題目嘅睇法嘅。電話旁邊有顏女士，早晨。 早上小乐文， 早上 你好 啊， 系啊，我想讲讲咧沙岭嗰度咧，其实咧我就唔系住嗰度嘅，不过咧有一次咧就火车，即系你知而家疫情咁入到去，咁一次开咗，咁啊入过去，我就行过嘅，咁我系一个山头嚟嘅，咁已经都有嗰啲即系殡葬嗰啲嘢啦，有嗰啲坟墓嗰啲咁嘅嘢嘅，但系咧我觉得咧佢应该有呢啲嘢咯。咁而家咧，政府咧已經係即係十年八年前啦，已經開始咧就做呢個咧叫做超級咩啦殯葬城啦。咁我覺得喺嗰度做翻冇問題咯，我覺得就冇問題咯，因為而家呢啲即係死人嘅住嘅地方都好缺少啦，係咪先？啊，同埋咧，政府咧真係咧去做得好啲嘅，做得靚啲嘅。其實都冇問題㗎，望落去你最緊望落去，你做舒服啲嘅，咁即係就算隔離嗰度住啲山嘅人啊，即係咩嘅，我覺得都冇問題咯。好似香港仔人哋嗰度對面已經都係一個墳場啦，啲樓價唔一樣咁樣起，係先。咁同埋你大灣區係我都好贊成嘅，即係我都好支持祖國好樣樣我都咩嘅，係咪先？但係其實你已經係而家先至開始。 某個大灣區，咁你咪大家睇下點樣咩咯？ 因為佢話而家嗰個係即係中心點，好似覺得塊地本身都有一啲經濟價值喎，咁但係用咗嚟擺陰宅咁樣，有個咁嘅睇法嘅。 其實咩叫陰宅啫？基本上都是骨灰，即是你擠咗喺度。嗱，韓國人哋嗰啲咪一樣嘢咁樣，咪整得好靚。 即係整得靚，你都覺得可以接受，應該都就算民居隔離。 所以我都係住北區嘅，我都係住北區嘅，但我就唔係住喺沙嶺嗰度嘅。但係即係我覺得，即係呢樣又反對，嗰樣反對。咁你諗下，即係因為而家一路一路咧老化都好多人啊嘛，即係一路一路都好多好，即係好需要啊嘛，係先？但我覺得。即政府咧，今次咧，即係你覺得啱嘅嘢，你咪去做咯。即係最緊要就唔好話喺度哇亂咁嚟啊咁成啊咁嘅，起得靚嘅成品靚嘅，冇問題嘅，我覺得係。 OK， 好啊，唔該曬顏女士，仲有徐女士打上嚟喎，早晨。 早晨主持，我又講翻沙嶺事件啊嚇。咁啊，謝生嗰位謝生昨晚我聽佢今朝聽佢咧，佢嗰個意見咧係好合理嘅。咁我係十幾年前都關啲骨灰庵都打過嚟啦，咁就係、是。發覺是很難找私營龕位，真的非常之貴，所以應該是公營龕位應該是多一些，就算中產人士負擔不起私營龕位，那些是發死人財的商人的，不應該去滿足他。那陳議員那些說法呢，我非常之反對，而且他真的抱殘守缺，就是好像某報章批評用回他，因為呢你不要再分陰宅或者陽宅，這些是很古老的思想。你看外國那些教堂那些墳場在正自己屋隔離的，那香港的圍村都是他的一些祖墳，都是在他隔離方便他去祭祖。那你是將一些生老病死，老病死的東西排斥於外，是非常之沒有道德。我們如果說積福的話，是應該 是幫助一些病啊死啊，幫助啲親人恩恤啊，方便佢嘅。咁佢又話係大灣區發展係非常之無稽，又話咩中心點？正正因為大灣區將來多啲人口，多啲經濟發展，更加需要有一個生老病死嘅呢啲設施嘅。咁如果你估計將來好多人搬入，咪更加需要係方便啲人去拜祭祖先啊，侍奉孝道呢啲啲咁嘅需要係好需要的。所以咧，我係覺得某個黨派嘅議員係講呢啲嘢係非常之無稽、無稽之極。 佢頭先提到咧話打散，譬如去而家，唔該曬阿徐女士啊，同佢傾到呢度啦。咁亦都講到啦，而家一啲嘅資料顯示咧，都係政府提供嘅。譬如講到2019年啦，死亡人數啊48000多人，咁啊。有幾多係土葬，幾多火葬咧？原來火葬都佔咗45000多人，非常之大部分咯。不過有幾多係可以喺公眾嘅骨灰龛位嗰度安葬咧？就話有4000多嘅，即係40000多個火葬嘅4000多個係上到骨灰龛位啫。有啲咁嘅資料，2019年嘅呢個係。而家先休息一陣先。 一起走過， 好深印象咧，就係輪流轉咯。我係冇翻到屋企嘅8日啊！嗰個凳咧，因為係鐵做嘅咧。就吸曬啲冷氣，係好凍嘅，我就喺嗰度瞓覺。生咗個女，我嘅先生係抱住佢，就拖住只狗，夜晚黑走出嚟TVB 揾我。 香港電台第一台，今個星期六晚上10:04，楊少雄、江美儀，仲有我李思琪一起走過。 文藝復興呢個字咧，其實係法文嚟。 花 即是你在英文听它叫 Renaissance， 即是 Renaissance， 其实是 Rebirth。 文艺复兴时期接住中世纪。 而转入文艺复兴其实一般的讲法就是从一个神统治万物变成人去掌管世界尺度。 星期日晚深夜12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有我米克、 海林、 苏轼。 花林食十年。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昨日立法会答问会啦，特首林郑月娥亦都讲到咧，有关于修改选举制度嘅草案咧，就话会喺下个礼拜三咧喺立法会咧系特别加开会议咧系进行首读嘅，入边咧都涵盖咧5条嘅主体法例同埋一啲相关嘅附属法例啦，包括系啲咩咧？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立法会条例、区议会条例、选举管理委员会条例，咁仲有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等等嘅。嗱，呢啲法例咧亦都系涉及咧 紧界定，譬如选举委员会嘅界别分组啊，立法会嘅功能团体一啲嘅法定机构啊，边啲系合资格嘅团体嘅选民咧？分區的直選那個選區劃界點分呢等等的。看到之前政府都講過整個過程呢，立法過程都時間非常緊迫啦。在立法會內會呢之前就已經成立了一個小組委員會，先處理一些選舉制度的工作呢討論了先的啦。咁啊喺就話喺政府交咗草案之後呢，這個嘅委員會呢就可以即刻轉為法案的委員會。整個進度是點呢？議員的關注點又是點樣呢？在整個時間咁緊迫之下，是不是真的可以如期趕得切去完成呢一啲嘅法律嘅工作呢？請一位嘉賓咧同我哋一起傾。有立法會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的決定小組委員會副主席張國軍，早晨。 早晨，主持你好，大家好。 早晨，張國軍。而家咧就話政府會用一個嘅綜合修訂嘅條例草案嘅形式交去立法會啦，即係將五個嘅條即係主體法例嘅草案等等啦，係一次過嘅法案委員會嗰度處理啦。嗰個嘅好處喺邊啊？係咪真係時間上可以省減好多？ 我諗唔單止淨係話喺時間方面嘅考慮啦，呢個都係重要嘅。但另外一方面咧，因為其實好似你剛才主持所講，涉及到嘅主體法例咧有幾條嘅，即係四五條啦。再另外其實仲有廿幾條嘅一啲嘅附屬法例咧，都係即係相關嘅。咁所以大家都講緊咧，都係嗰個完善選舉安排，即係因為今次完善選舉安排而全部要修改噶嘛。咁所以你變咗咧，如果將佢係綜合條例咁樣攞嚟咧，咁我哋就可以一拼將喺香港而家現行法律裏面相關需要即係適應修改嘅條文咧，就一拼就攞嚟咧喺一個委員會裏面去處理。咁呢個當然就會比較係全面即係全面同埋準確啦。咁同埋喺個我相信會喺個審議過程當中咧，其實喺唔同條例之間咧，同一個問題咧，可能喺度跳嚟跳去嘅，大家係互相影響、互相關聯嘅。咁所以如果將佢以一個綜合嘅條例嘅形式嘅草案形式去做咧，就能夠即係去處理某一個議題嘅時候咧，我哋就可以喺某幾部法律裏面原來都係相關需要適應修改的，咁佢考慮嘅時候就能夠即係周詳啲、完備啲咯。 而家已經有一個喺內會成立咗一個小組委員會噶嘛，之後就話交咗草案之後就直接變法案委員會，係咪大部分議員都加入咗？以你所知？ 而家咧，因為我哋喺前嗰排修改咗議事規則咧，就分翻清楚嘅。咁如果係一般嘅法案委員會啊，我哋而家咧都係有一個人數方面嘅限制嘅，即係都參考翻即係外國啊，即係好似英國啊，佢哋係如果喺法案委員會咧，其實嘅議員人數會冇咁多嘅。而家係十幾個到嘅。點解會咁樣做咧？因為你每一次兩小時嘅會議裏面咧，你十幾個委員咧，大家先至可以係認真即係好細去睇條文同埋能夠有充足嘅時間去提問啦咁樣。咁所以而家喺呢一個小組委員會裏面咧，應該有14位嘅委員嘅，包括政府主席。 好啦，就想问一下成个时间嗰个处理啦，因为计翻条数咧，五条嘅即系主体嘅法例，下个礼拜就首读完之后啦，跟住二读啦，跟住交去内会去处理，就再做即系头先讲嗰个过程咧，就变成法案委员会咧个小组委员会嗰度。咁但系而家成个时间表就话希望九月就选举委员会选举，十二月就立法会就换届选举，咁中间咧仲要做一啲选民登记程序啊，尤其是即系今次选委会嘅界别都好大嘅改动啦。你自己预计系咪真系可以如期五月啊？之前政府话希望五月可以即系过晒啲法例咧。 呢、這個就係我哋即係我諗立法會而家裏面咧，即係其中一個絕大部分議員嘅共同目標啦。咁當然啦，最花時間咧就會喺嗰個法案委員會嗰個過程啊，因為呢個涉及到咧係即係好具體逐條條文去審議噶嘛。咁所以咧，點解話要較早前即係行政長官就話下個星期三14號先可以攞到個法案過嚟啦。咁但係我哋為咗要即係爭取時間去審議咧，所以就好似你剛才所講，我哋喺內會下面先成立嗰個小組委員會啦。點解咧？咁其實因為咧，每一條法案嚟到立法會嘅時候咧，法案委員會裏面咧去審議嘅時候咧，主要分兩部分。第一部分就係、是叫務虛啦，即係話從成個整體政策啊主要內容方面咧去提問啊。咁 答曬呢啲叫主體內容啊、政策啊、無虛嘅一啲問題之後，方向性嘅問題之後咧，跟住先會進入去逐條條文審議，係分兩部分嘅。 嗯。 咁而家因為未有嗰個嘅條例草案嚟到立法會嘛，因為人大常委到而家其實個時間都係好短嘅。我知道即係律政司喺草擬方面，而家都日日喺度即係不分昼夜咁去做。咁但係為咗喺佢草擬法案嘅呢兩個禮拜時間裏面，我哋可以爭取時間咧，所以我哋就成立個小組咧，先係剛才所講啦，係從一個框架啊、主體內容啊、方向性方面咧，就去就住人大同埋人大常委嗰個嘅決定，同埋嗰個嘅附件一、附件二嘅修法咧，就先去問一啲整體嘅內容啦。咁所以咧喺今日之前咧，我哋就已經開咗四次，總共八小時嘅會議啦。咁今日下晝再開多兩個小時。咁所以淨係就住個方向框架咧，已經問今個禮拜即係問埋之後咧，都十個鐘頭嘅時間。咁睇下大家仲夠唔夠？唔夠嘅，可能喺下個禮拜14號之前咧，甚至會加會。咁啊，睇下今日嘅進度啦，咁樣。咁所以變咗我哋又慳咗去法案委員會第一部分，即係喺主體冇開嗰啲嘅問題。咁可以變咗14號嚟到首讀啊之後，跟住。二讀中止之後咧，喺好似主持剛才所講啦，跟住就會我哋將佢轉變成法案委員會。法案委員會一開始嘅時候咧，我哋就可以進入嗰個具體嘅逐條條文審議咧，就可以慳咗一啲嘅時間咯。 嗯，但係始終嗰個時間都仍然比較緊一啲啦。就算慳咗頭先話無虛嘅嗰個部分，逐條審議嘅時候，你有冇預計即係有邊啲部分而家議員係最關心咧？可能花嘅時間亦都最多咧？因為見到而家有啲討論啊，譬如喺選舉委員會譬如講第三屆。嗰啲基层啊、社团诶、同乡社团嗰啲咧，点样定、点样分咧？因为都系一啲新嘅嘢嚟噶嘛，要再呢啲系咪都系你哋花时间去做嘅咧？比较。 我係啊，我相信即係主持你剛才所講咧，嗰部分係其中一個最花時間，因為涉及到就係話究竟將來我哋嗰個標準邊一啲係屬於某個界別嘅團體選民。嗱，邊一啲係即係選委咁？呢一個咧，第一事關重大，第二咧嗰、那個標準要劃得個原則要好清楚。如果唔係咧，可能會有其他啲佢覺得點解佢係我唔係嘅時候咧，就會引致一啲嘅爭拗嘅。咁所以我相信呢一部分會花相當嘅時間。咁而所以我相信喺五月份淨係呢一個法案委員會再開會咧，係講緊數以十個小時、幾十個鐘頭，一定會走唔甩嘅啦。咁而我知道就係話立法會方面啊。其他議員啊，方面啊，秘書處啊，都願意就話喺五月份裏面咧，盡量係俾呢個法委員會咧去優先，即係無論喺會議室嘅安排啊，又或者議員喺委員會編排一個會議嘅時間方面咧，都盡量會去好好咁樣去即係遷就翻我哋委員會個時間同進度，等我哋可以係即係全力去做咯喺五月份。 頭先講到一啲即係咁重要嘅嘢都比較花時間啦，咁大嘅改動啦，會擔心可能議員自己都唔夠時間去研究，可能法例上面可能有一啲日後嘅睇唔清楚會有漏洞嘅情況喎。咁怕唔怕喺倉促之下出嚟嗰個法例都可能會有啲漏洞？ 我相信大家明白嗰個時間嘅緊張，但係其實喺當初加入呢個小組委員會嘅時候咧，其實我哋特別建制派嘅議員咧，大家都講明啦。例如，首先大家你知道咧，呢個工作係非常之繁重同埋時間緊張嘅，咁所以咧，如果你係願意加入呢一個委員會嘅話咧，你要有一個好大嘅承諾咧，就喺五月份裏面咧，基本上咧，你即係以呢個為優先，其他嘢咧你可能都要次要啦咁樣。咁所以我相信喺五月份裏面，即係成呢個委員會或者呢個法案委員會嘅同事咧， okay. 我相信大家都不分晝夜去做㗎啦。 OK， 好啊，唔該曬張國軍，同你傾到呢度，轉頭翻嚟繼續有千禧年代。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拜登颁布行政命令，加强管制枪械，包括要求司法部打击自行组装、无法追踪商业序号的幽灵枪支，以及制定管制将手枪转换成步枪的稳定枪托的规例。

修訂的條例草案就會在下個禮拜三立法會的加開的會議那裡是進行首讀的。剛才就跟張國軍談過，張國軍就是本身是全國人大代表大會關於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的決定的小組委員會。剛才就說這個小組委員會因為爭取時間，所以之前就已經成立了。之後呢在有一個的政府交了個法例的草案之後呢，就會變成一個的法案委員會。而這個本身這個小組委員會呢就已經有14位的委員在這裡了。剛才跟張國軍談就是副主席，另外主席就是廖長江來的。講到這個題目，另外有關於是沙嶺那方面的殯葬設施的一些的爭議，那個位置現在是有些議員都提及了，是不是都要顧及整個大灣區的發展呢？現在在這個選址方面是不是可以是改去第二度，或者規模上可以縮減一些呢？繼續聽你的電話，歡迎打來187231。電話旁邊有葉先生，早晨。 早晨，主持。 早晨，你好，請 講。我想講回沙嶺那裡。 好啊。 其實就算香港任何地方你做這些都可能意識未必符合所有人的。我覺得現在為什麼會有這個反對的聲音呢？其實他腦裡面是全部都是負面的。可不可以想回正面的東西呢？這些是可能是必須的東西嘛。必定要死的啦，是不是？但是我觉得最重要就是政府也做了一个比较常不差的事，做多少少公关的事。怎样公关呢？就譬如你沙嶺里面你可不可以种多些树，是一个绿化规划的地方，给人感觉不是好像很恐怖，觉得好像山坟野岭那样，真是一个好像你平时进去都可以的，可以吃下嘢啊，当野餐都没问题的。我觉得要重新要灌输这样东西。你说在大陆方面的，那你可不可以做一些树，做一些叫屏风的形式呢？咁可能之前有啲人其他講，可能嚟到都未做呢樣嘢，咁人哋去探呢啲先人，會唔會就太遠呢？我覺得呢啲其實唔需要嘅，我覺得最緊要就係點樣去令到人哋唔好有啲負面嘅諗法，應該諗翻啲正面嘅嘢。先人係值得紀念嘅，唔係好好嘅事，真係要有呢一樣嘢嘅，同埋點樣令到綠化得更加靚、更加美好，去到去探啲先人嘅話，其實一件開心事。我覺得呢樣嘢係一個公關裏面嘅手法。我希望能够政府咧，唔单止呢样嘢，佢做任何嘢嘅公关手法都好似做得麻麻地。呢度我 都 要建議翻政府應該點樣同大家政黨 裏面 做一啲溝通 嘅啦。好啊，唔該曬阿葉生。頭先講到沙嶺呢一個殯葬城嗰個選址嘅爭議啦，頭先都講到啦，特首林鄭月娥就話唔會推翻呢個項目嘅，咁但係就會喺設計嗰度去改善一啲。 我們在乎你，同心抗疫。 目前在全球約130个国家和地区已经接种超过 3.4 亿剂新冠疫苗。接种最多的国家依次是美国、中国、印度和英国等等。而在以色列已经有約一半的人口已经接种。本地顾问专家委员会就科兴和伏必泰两款疫苗已经评定为安全、有效和符合质素要求。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之前同大家咧都讲过有关于公司注册处啦，有一个嘅收紧查册嘅建议啦，嚟紧都会涉及一啲嘅修例工作噶。咁啊，收紧咗查册之后咧，日后就可以俾公司啦，唔俾公众查阅一啲董事嘅通常住址，同埋佢哋嘅董事嘅完整身份证号码啦。咁啊，但系就可以咧查阅佢哋局部有部分数字嘅身份证号码啦，同埋一个嘅通讯地址都可以查阅到噶。另外亦都會咧有一個嘅制度，就係指明人士，即係咧如果公司嗰啲嘅董事指明有一啲嘅人士可以查閲嘅話咧，就可以查閲一個完整嘅資料，即係頭先所講到，包括一啲嘅完整嘅身份證號碼等等。嗱，呢一個嘅查冊嘅收緊嘅措施咧，都有唔同嘅人士都覺得話有影響到佢哋本身嘅工作。又請一位嘉賓咧同我哋一齊傾，有房地產代理業聯會榮譽主席郭德亮，早晨。 早晨， 早晨，郭德亮，点睇今次而家政府咧即系计划啦，系收紧查册喺即系公众查阅一啲公司董事地址啊、身份证号码、完整嗰个号码等等，你点睇呢个安排咧？ 嗱，因为咧就我哋行业咧去做一啲日常嘅工作咧，譬如包括买卖物业咧，有阵时涉及到公司嘅。买卖呢是需要了解间公司的情况。 咁如果係有呢方面嘅問題呢，可能會導致呢就有嗰個唔清楚，而導致呢買家嗰方面啊，或者租客呢係會有損失嘅。我哋亦都即係又有呢方面嘅擔心囉，因為有好多需要呢，我哋日常嘅工作呢，如果佢嘅物業係屬於公司嘅話呢，我哋要係了解佢嘅情況，包括政府而家都要求我哋喺關於洗黑錢嗰方面呢，要即係加倍嘅小心去處理呢個問題嘅時候呢，咁可能我哋查唔到清楚嘅嘢呢，而唔能夠做到呢啲方面嘅工作囉。 但具體講下先，查察得到嘅資料點樣令到你了解同洗黑錢有關係呀，可以杜絕到呢啲問題呀，有乜關係呀？具體查察可以得到啲乜嘢資料可以幫到你哋呢？ 頭先都講話即係董事嗰啲資料呢，這個都重要嘅，因為如果唔了解嗰啲情況呢，可能會導致呢即係我哋唔能夠去深入了解嗰個情況呢，而導致呢有呢、這個洗黑錢嘅情況，我哋唔了解呢，我哋唔能夠去同當局交代呢，咁呢個都係一個而家當局都對呢、這個我哋嘅監管機構呢，地產代理監管局呢，同埋香港政府呢，都對呢方面嘅要求好高嘅。咁所以呢，如果我哋去做唔到嘅話呢，係我哋都會違反個守則嘅，咁樣囉。 違反個守則，即係咪你哋而家要譬如地產代理都要同客户做一啲所謂叫盡職審查咁樣，呢係咪就係呢一類？如果唔做嘅話，嗰、那個違反個守則有啲咩後果同責任呢？你哋 如果係監管局嗰方面呢，就會係當我哋係違反咗，即係罰我哋啦。如果嚴重嘅呢，就驚違反嗰個洗黑錢呢，就係、是、刑事嘅，咁呢個就係、是嗰、那個問題所在咯。 其實係咪最主要咧？譬如睇到一啲查察，就係睇到譬如賣家嗰、那個嘅業主嘅身份係咪真係當事人咧？做一啲類似嘅認證。如果真係今次查察收緊咗啦，有一啲資料上未必完整咁睇到啦，那個風險係咪主要就落喺賣家度咧？賣家就未必關事係嘛？ 其實佢政府當局咧，如果講洗黑錢咧，都係買賣雙方佢都關注嘅。咁不過咧，如果你譬如買賣雙方佢哋都係用公司去買嘅或者賣嘅，咁都有呢個影響嘅。所以變咗咧，我哋都要雙方都要係做好呢樣嘢嘅，係啊，咁樣咯。 而家見到就話譬如有一啲嘅指名人士，即係獲授權嘅話咧，都可以申請啦。咁就即係譬如係當事人啊，資料當事人係授權嘅話咧，都可以係查閲到一啲完整嘅資料嘅。你覺得有一啲咁嘅特別嘅類似可以豁免咁嘅情況啦，算唔算可以係幫到你哋嘅工作上面咧？因為佢而家就冇特別講明地產代理係指名人士嘅，有冇需要講明啲又對你哋保障多啲咧？ 當然啦，如果佢係可以指明我哋呢個行業啊，或者某啲需要嘅行業咧，係需有咁嘅權力去做咧，咁呢個都仲可以嘅。但係如果話所有人士除咗頭先講話董事先至可以查翻嘅咧，咁呢個我驚就我哋影響到我哋行業。我哋除咗話影響嗰個洗黑錢條例之外咧，其實日常嘅工作咧，如果查唔到董事嗰方面咧，對賣家嚟講咧，都冇保障嘅，因為我哋冇足夠資料咧，嚟到去做買賣嗰、那個過程咧，我相信我哋都有一定嘅風險咧，因為而家都明白到買賣過程咧都好複雜嘅，因為而家曾經試過有假業主啊，咁呢啲同埋即係公司買賣亦都好複雜嘅，變咗呢如果喺呢啲過程裏面呢，我哋唔了解嗰個公司嘅情況呢，可能對整個買賣呀、對我哋個我哋行業嘅保障呢、對買賣雙方嘅保障呢都受到影響嘅、因為如果唔能夠清楚了解間公司嘅情況、如果當個物業係涉及到公司買賣嘅，咁對雙方都係有不利嘅，咁呢個我覺得就政府要三思。如果真係要實施咧， 都要將我哋個行業納入去指定嘅人士，可以俾我哋查查咯。如果唔係咧，你知道香港買賣都好頻密，同埋咧用公司買賣都係好普遍嘅。 嗯， 啊，包括買入啊買出咧，都係好多時都會用公司嘅。 嗯， 咁我哋唔了解公司嘅情況咧，依、這個對我哋行業嚟講，對買賣雙方嚟講都係不利嘅。 Okay.嗯， 咁樣咯。 因為我見政府就都話，其實唔係完全查唔到嘅，因為新安排之下咧，都可以睇到董事嘅通訊地址啦，部分身份證號碼啦。呢、這個係咪可以足夠都睇到嗰個董事身份，杜絕咗頭先講話嗰啲假業主啊嗰啲咁嘅情況？ 咁當然如果係有足夠嘅資料，好即係比較充足啦、啊 嗯、 但如果你遇到咁嘅情況咧，我諗就要大家我哋行業啊或者。買賣雙方要再做多啲補充補救嘅措施咯，即係 例如咧， 例如就而家都推行緊話將啲訂金啊要放俾律師樓啊，由律師樓再核實個身份啊，咁、 嗯、 唯有喺嗰方面就要小心啲去處理咯。我都如果真係政府堅決要咁樣做嘅話咧，我哋都會通知啲行業咧，我哋嘅行業咧， 嗯、 即係喺呢方面仲要再加緊小心咯，包括洗黑錢啊，或者係嗰個買賣嘅程序裏面咧，做多啲工作去保障買賣雙方咯。 嗯 ，OK， 同你傾到呢度啊，多謝曬你，郭德亮。郭德亮咧就係房地產代理業聯會榮譽主席嚟嘅。再請多位嘉賓都係講緊有關於查冊收緊呢一個嘅情況。有執業律師林志由，早晨。 係，早晨。 林志由，你又點睇啊？頭先聽完地產業界佢地產代理業界佢哋點睇咧？你哋對於今次即係收緊公司註冊處查冊嗰個安排，你點睇？ 我自己只能够即系表达个人嗰个意见啦，因为我都唔系代表律师会或者系其他业界嘅朋友啦。咁、但系对于而家嗰个嘅即系修例咧，嗰、那个方向咧，我就有啲担心，因为刚才嗰个嘉宾咧，佢讲到啦，即系当涉及一啲即系买卖交易嘅时候咧，咁如果佢哋唔能够去做核实工作咧，即系佢哋会交由律师去做核实嘅。咁、事实上咧，即系我相信我哋掌握嘅资料。同佢哋掌握資料咧，唔會有啲咩大分別嘅。 嗯。 咁所以如果核實工作咧，即係透過而家嗰個有限度嗰個查冊嘅得到嘅資料話咧，咁呢個嘅即係盡忠嗰個嘅職責咧，就好難去執行，我哋叫 due diligence 啦。 嗯。 即係因為咧，即係往往喺特別香港咧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咧、 嗯， 即係所有嘅即係一啲嘅重大交易啦、財產啦，即係涉及嘅金額係高昂嘅話咧、 嗯， 你唔能夠去有效去核實嗰個身份咧，這個係會有一個即係對買家啦、或者交易各方咧都會有一個嘅即係風險喺度嘅。咁、因為即係有限公司佢本身係有一個嘅即係一般成立咧兩個目的啦，一個就進行交易，第二個咧就管有財產。咁喺嗰個嘅即係呢個有限公司啲法例咧，即係。喺香港啊，或者係即係外國咧，即係幾百年嘅歷史咧，即係佢哋透過一個有限責任嘅方式咧，嚟到去即係鼓勵咧一啲商人咧去做投資嘅。咁但係有限責任咧背後咧，你就要有一個嘅代價嘅，就是、一個披露嘅代價。因為即係人哋同你交易，如果你係一個有限責任嘅公司，咁人哋梗係想知清楚你嗰個嘅底細。你係邊啲人去做董事啦？邊啲人去做股東啦？佢哋住喺邊度啦？即係究竟佢啲人係咪信得過咧？嚟、到去即係達成嗰個嘅一啲即係比較係可以咁講啦，係一個信心上嘅一個核查嘅。咁如果你唔能夠有足夠資料去核查呢資料嘅話咧，咁啊好容易造成一啲漏洞咧，甚至係一啲即係詐騙咧。剛才嘉賓都講到啦、可能我哋有啲假業主啦、甚至即係過往嘅兩三年咧，都出現咗好多假嘅律師樓嘅。咁透過一啲即係好神秘嘅一啲嘅安排咧，一啲詐騙嘅行為咧，其實呢啲事情唔難做到嘅。嗱，我舉例，譬如話，如果你話嗰、那個公司董事嘅部分資料係披露咗，譬如佢叫陳大文，佢、身份證係 A123 咁樣。咁、我只要揾到一個人嘅身份證係 A123 嘅，咁我就可以叫呢個人咧就去改名叫做陳大文。咁、你就揾到一個人咧就叫陳大文，個身份證係 A123 嘅人咧去即係、就是、聲稱去進行啲交易嘅話咧，咁呢個係好危險嘅情況嘅。咁、所以我哋即係都希望啦，即係剛才嘉賓都講到啦，如果你話即係嗰啲資料係有限嘅話咧，如果佢哋唔能夠達成嗰個嘅即係 即係個核查嘅一個目的嘅話咧，咁對買賣雙方都會好困難，同埋喺律師樓嚟講個職責咧，差唔多係去到最後嘅防線噶啦。咁喺我哋嗰個實務守則嚟講咧，我哋有幾個啦，包括即係一啲物業交易啦，咁我哋都要核查嗰個身份啦，呢個係我哋即係最後個責任嚟嘅。包括簽名嗰個人佢個身份係咪同個有限公司個身份係相同咧？咁如果根據部分資料嘅話，咁呢個責任咧就冇辦法去完成嘅。 但係你哋除咗查實之後，有冇其他方法可以做到核查呢個工作嘅咧？或者會唔會花好多功夫咧？如果真係有嘅話？定係都冇辦法㗎啦，其實都係得呢個。 我而家都未知道究竟佢而家嗰個修改法例咧，佢所講嘅部分資料咧係有幾部分啦，同埋咧佢嗰啲嘅即係佢話董事啦、公司秘書同埋其他人士，包括嗰啲清盤人啊等等嗰啲咧，其實呢個都我哋都未知道究竟佢會唔會包埋嗰啲嘅股東嘅。 係，佢而家就係話。董事同公司秘書咯，嗰、那個其他股東嗰啲有冇特別睇喎？ 嗱，呢個就唔知道啦嚇，因為咧就喺公司嚟講咧，公司只不過係一個名嚟嘅啫，實際執行嘅都係一個活生生嘅人。咁而嗰啲人本身係有啲乜嘢嘅身份，我哋可以去核對咧。咁而家根據佢嗰個新嘅即係修訂咧，嗰個所可以查察嘅人士咧，基本上就一定唔包括律師啦，或者係即係部分公眾人士。咁所以嚟講咧，就話對於嗰個嘅核查咧，係即係完全冇咁幫助，亦都可能即係如果佢要咁樣修改法例咧，咁我諗律師行業都可能要修改翻嗰個實務守則。 OK， 同埋我哋都有一個好重要嘅責任啦，亦都係即係近呢十幾年咧，都係好。重要嘅，我哋就係反洗錢嗰個嘅一啲嘅責任啦。 Okay， 唔單止我哋核查，我哋仲要去有某情況之下咧，我哋要去做舉報嘅。 OK， 即係背住嗰個客去做舉報嘅。 好啊，同阿林志由傾到呢度啊，多謝你。林志由咧就係執業律師嚟嘅，同我哋講到有關於法律界嘅情況。先聽一節一分鐘閱讀。 一分鐘閱讀，主持李儀，製作張遠君。 美国面临的八大危机所造成的观念文化的冲突，从根本上来讲就是平等和自由之争，从宪政上来讲就是民主和共和之争，讲的不是民主党和共和党，而是越民主的制度越好，多数人永远正确这种观念，和保持小政府联邦共和体制这种观念的争夺。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随住大众民主时代的到来，一人一票和民众的广泛参与就成为了人们心目中的政治理想。原有宪法规定的参议员产生办法被认为是不民主因素而受到质疑。1913年，国会通过宪法第十七修正案，将参议员从间接选举改为直接选举。这一改就失去了代表少数人，类似英国上议院的参议院抑制和过滤民众激情的功能。因为多数不等于正确，民众的激情往往被少数人操弄而起。其次，原来由六年任期代表稳定的参议员和两年任期代表进步的众议员相互制约的功能亦都消失。其三，由州议会选举联邦参议员，意味着参议员对州负责，而选民直选，议员就倾向于支持扩大联邦政府权力的立法，因而削弱了州权，打破了联邦和州之间的权力平衡。例如奥巴马医改法案，虽然遭到30多个州的反对，但是他依然在国会得以通过，成为法律。 改变参众两院产生方式之后，近年又有人提议改变选举人票的制度，改为大众选民一人一票直接选总统。王建芬认为这个亦都是要以民主压倒共和，有违美国立国初衷要兼顾各州权益的改变。除了宪政危机之外，其他的几项危机以后再介绍。总的来讲，王建芬认为现在是需要重温联邦党人文集的时候了。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用野心对抗野心，联邦党人文集讲稿，作者王建芬，由东方出版社出版。